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偏偏喜欢你这首歌收录在陈百强1983年发行的专辑《偏偏喜欢你》当中，由他本人亲自作曲。之前的陈百强音乐风格走清新淳朴的城市民歌路子，配器较为单调，多是运用钢琴和吉他。而在这样一张专辑里，陈百强开始发展中西合璧的歌曲特质，而且受到了好评，名列销量榜冠军6周之久，荣获了10大中文金曲，成为最家喻户晓的一首歌。 愁绪挥不去苦闷散不去，为何我心一片空虚，感情已失去，一切都失去，满腔恨愁不可消除，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，为何我的心不会死，明白到爱失去，一切都不对，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，爱已是负累，相爱似受罪，心底如今满苦泪，旧日情如醉，此际怕再追，偏偏痴心想见你，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，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，情意已失去，恩爱都失去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， 漫长玩笑，不信他的人已没了灵魂。

在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的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，车无飞扬。 6月14号到7月15号举行的2018俄罗斯世界杯，作为四年才举办一次的体育盛宴，世界杯必然会吸引全球各地球迷的眼球，而这也给车企带来了巨大的营销机会。据悉，今年借世界杯的超高人气做体育营销的车企不在少数。大家都知道，大众集团的总部位于德国的沃尔夫斯堡，而该地方还有一个著名的足球俱乐部沃尔夫斯堡，也因此大众汽车与沃尔夫斯堡俱乐部的关系非常密切。据悉，大众汽车每年对于沃尔夫斯堡俱乐部的经费支出超过7000万欧元。然而，大众汽车对于足球的热情不止于此。早在2017年的7月份，大众汽车还成为了德国国家队的官方赞助商，并与德国国家足球协会 DFB 签订了为期5年半的合同。而在今年的世界杯，德国队将会身穿印有大众 logo 的衣服出战，也就是说，观看世界杯的球迷只要关注德国队，就能看到大众 logo。不得不说，大众的这一波营销相当强势。起亚汽车可以说是最铁杆的球迷企业之一了。早在2002年，起亚汽车就高额赞助了韩日世界杯，并且在之后的2006年德国世界杯和2010年南非世界杯等赛事也无一缺席。也许是得益于起亚汽车的高投入，起亚汽车现在已拿到了今年世界杯的内场券。原因是在早前的一次日内瓦车展一次签约仪式上，起亚汽车宣布与现代汽车一起成为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的官方汽车合作伙伴。自此，起亚汽车成为了最高等级的赞助商，不仅享受参与2018和2022年非法世界杯以及其他非法赛事的权利，市场资源以及高媒体曝光率，还可以参与非法组织的特殊赛事和发展计划。从如此高级别的待遇可以预测到，今年的世界杯起亚汽车 logo 和车辆都会随处可见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务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-2200。

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真真切切。啊，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真真切切。借我借我一瞬慧眼吧，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真 晚上九点，和家人朋友一块儿放松心情。我是赵薇。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，唱尽每一段光阴。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缤纷周六九就是爱情点。经典的声音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。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

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熟悉的，陌生的，这种感觉，重复的，曾经的那些情节，也许是怀念。一片分手了也不过三百多天，可我却害怕遇见。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，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，守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，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，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，或许或许我如今苏醒，无所谓让痛重叠。 有一项研究，在中彩票一年之后和截肢一年之后，两个人的快乐程度几乎是一样的。因为当我们达成目标的时候，大脑会释放多巴胺，而只有最初的几秒钟，多巴胺的强化效果是最强。然而大脑强大的适应性让我们的奋斗永远都没有终点。幸福需要持续一生的进步感来维持，当我们停滞不前的时候，幸福就如同无本之木，无源之水。最好的幸福就是一生都在路上。 想知道你是否还是一样，有没有学会比较坚强，你快乐的背后有人失望，你何曾在意？当时我也是这样，被

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 启动了。 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儿时曾有梦想，踏遍千山万水，沉醉自然。现时光飞逝，梦想的距离近在咫尺。青春正好，即刻出发。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生活。 莎士比亚说：“成功之时，一切已结束；努力的过程是最幸福的。”其实人更享受的是朝着目标前进的过程，而不是目标达成的那一刻的幸福。人不会因为拥有更多的物质而幸福，真正让人幸福的是不断前行的感觉吧。 悲伤的眼泪是流星，快乐的眼泪是恒星，满天都是谁的眼泪在飞？那一刻是我流过的泪。不要叫我相信流星会过我迷茫的